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举行了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它标志着冬奥会正式进入了北京周期。来听报道。 我是记者林苑，我正在韩国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现场。就在刚刚呢，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是从国家委员会主席巴赫的手中接过了奥林匹克的会旗，这也标志着从这一刻起，冬奥会正式进入到了北京周期。在随后进行的北京文艺表演当中，8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团队利用高科技的光影效果，描绘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在轮滑少年和机器人的配合下，一个个的冰雪运动的图案被展现在了舞台上。冬奥会代表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中国梦，也在传递北京向世界发出共享冬奥盛会的邀约。2022年，一起来北京享受冰雪过大年。我在北京的同事呢，也很早就从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出发，去往延庆，去往京张高铁建设工地，去往张家口的崇礼，来感受冰雪热情。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记者王静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曾经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和重要比赛场地，如今是一片白色的冰雪乐园，随处可以听到小朋友们的欢声笑语。 自从玩了这个，很少感冒，超级爽，像一阵风似的把你从那顶上吹下来，你就是那一个叶子。 这份冰雪之乐并不仅仅属于小朋友，鸟巢活动项目组负责人郭润生刚刚告诉我说，这几年在鸟巢还上演了很多场顶级冰雪赛事， 例如费雪单板挑战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行动冰雪体育方面呢，我们主办了鸟巢欢乐冰雪季、迷你冬奥会一系列的全民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家庭来投入到冰雪的大家庭当中。 在未来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鸟巢将作为开闭幕式场馆继续发光发热。 我是记者王月，我在延庆区张山营镇西大庄客村，这是距离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场最近的一个村子。我刚刚爬上了海拔1006米的大庄客瞭望塔，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设中的冬奥会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中心。西大庄客村党支部书记徐建喜就在我的身旁。 离咱们最近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雪车雪橇的比赛场地，前方最远处这山是小海坨，就是高山滑雪速降赛道、海回转的赛道。 站在这里呼吸着山间清冽的空气，望着远处初见雪道的小海坨山巅，我对绿色奥运有了真切的感受。这让我也不禁想起了此前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常务副部长刘玉民曾经告诉我的，绿色办奥的理念会贯穿到场馆建设的每一个细微处。 我们现在所有的场馆呢，都要进行非常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细化了50多项保护要求和具体措施，比如说施工当中留出了动物迁徙的通道。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听到我的声音，直播的声音和状态之后啊，我们的听众有没有感动流泪呀？就在我休了一个漫长的探亲假之后啊，终于今天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正常常规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乐享生活在2018年依然会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都用直播节目来陪伴大家的啊，我已经给自己放了一个满血复活的假期了。所以今天开工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到我们周一的固定单元书房这个生活空间里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他开工第一天陪伴我，职场专栏作家七千老师，欢迎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在我休假的时候也没闲着啊，七千老师。对，我们有听众回听了我们啊这个你推荐你自己书的那期节目之后呢，啊非要到微博上来私信我，问七千老师的书到底在哪儿可以买。我在休假期间还认真的回复了他， 特别感谢。 对，所以其实休假呢是一种状态，尤其春节，就是一种。跟家人在一起，好像觉得这一年的前一年的付出要得到一个回报啊，然后陪伴的这个。但其实你说我们绝对放下了工作吗？也没有。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春节的时候还是在工作的。 间隙啊，在用各种互联网的手段在进行工作。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七千来聊的话题呢，跟我们春节休了一个长假之后，开启整个2018年，或者是说我们开启狗年的生肖狗年的这样一个工作计划我们要在书房里面好好的来研究研究了。今天七千要跟我们讲哪个部分？ 今天呢主要来讲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新年规划这一块过去的时候呢，很多读者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规划的东西就是实现不了，感觉自己做过很多规划然后都半途而废了，感觉自己有很多想法然后年终的时候又都夭折了。所以过去呢我一直觉得是因为行动力的问题，但是最近呢通过对一些读者他们的问题的反馈，以及我在钻研一些相应的方面的内容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到最后呢我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出现在我们设定目标的这个层面上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其实设定目标也是有很多的方向和技巧的 首先给自己一个新年的定位很重要。 对对对， 今年你到底在接下来的肯定是没有365天了，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当中你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还有提到规划。我觉得七千给到我的这个链接我特别喜欢，就是对，没错，现在因为这个生活节奏工作节奏的加快，可能有99%的人都知道我要做规划，但是怎么做只有那1%的人知道如何规划的事儿今天我们定好了目标怎么规划， 是今天齐琴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所以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开工的一些些的茫然感啊？然后或者是说觉得对自己的2018很有期待，但又不知道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明晰的定位和目标，今天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跟我和齐琴聊天。微博看直播帖和聊天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有朋友说，哎呀，开工大吉，每年都有新的小野丽莎，对对对，你是不是没有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不是以就是生肖年开工第一天才换音乐的，我们是以这个阳历的第一天1月1号我们就换了新的小野丽莎了。有人在问说，这个深度目标的定位是什么意思？我们待会儿解释一下啊。还有朋友说了，没过15就是年呀，所以要祝主持人和嘉宾新春快乐，事业兴旺，还要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你们。小熊也说开工大吉，阿德罗说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对对对，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期盼着已经把这句话打在评论区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发给我啊，谢谢你们。还有朋友说不想上班啊，这个春节休息睡觉的时候竟然做梦梦到自己迟到了，然后害自己没有睡什么懒觉。对，我发现我昨天因为今天要上班嘛，好像昨天晚上也一直在做关于上班的梦，这是正常的啦。 对对对，我其实也会有这种紧张感，就是年后上班之后会有好多的懒散啊，这个不想上班的心情。 但是因为就是你心里那根弦是紧的，所以可能晚上睡眠真的不如假期那么好。 对对对， 多梦啊，未必失眠了，但肯定会做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梦。没有关系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不好啊？这个情绪都会有，这个状况也都会出现，慢慢的调整。而且到了周三的时候，我们的精油师啊，芳疗师又会来告诉大家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节后综合征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好，说到这个深度目标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意思？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吧。比如说呢，我有一位读者，他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说年后我想换一份工作。好，然后呢，但是他就开始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搜集信息啊，不断的去给自己定位。但是首先呢，他不知道他要换成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他不知道说自己要去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领域去工作。他就说我就是想换一份工作啊，这个目标就是非常浅层的，就是我只是大概有一个方向，但具体怎么做我都不知道啊。还有一种浅层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换工作也好，或者说他说我今年要挣个多少钱也好，就是在这种层面的目标上面他实现了，但是实现之后他没有下一步的承接。比如说他想要进入到一家大的公司里面去啊，当他进去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开心，我很自豪，我做的规划都实现了，但是他没有下一步的承接。也就是说你进入到这家公司是为了什么呢？啊，你下一步是要积累什么样的技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呢？还是说仅仅是只要进入到这家公司之后你的目标就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想要的目标啊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但其实我们往往追求的都是这个目标上所盖到的这一层布。比如说很多人说我想进入到一个大的公司，我想换一份好的工作，那么如果他们以这种浅层目标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浅层目标是很容易实现的。比如说你真的就可以通过这个金三银四的这种招聘季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很好的企业里面去，但是接下来呢，你没有这种对技能的要求，没有对自己未来深度的规划，也没有对这个在工作环境里对于人脉啊怎么样去规划等等，没有这些深度层面的内容，仅仅是说就进入到这家企业为这种浅层的目标的话，那么你进入到企业之后你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终于成功了啊，就会在这个企业的光环里面这很自大很开心，然后又内耗过去了一段时间。第二种呢，就是你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你发现你自己同样迷茫，同样有很多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同样在想说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变得更加的浮躁。所以说深度目标和浅层目标呢，浅层目标的实现会让人增加一部分自信，但是更多的是自大啊，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焦虑。但是深度目标呢，往往会让人更加清晰。比如说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进入这家企业，我是要在这家企业里学习什么样的 的技能，积累怎么样的人脉，将来我要靠这个技能和人脉去做什么。那如果有这样的深度的目标的话，一个人呢就可以在迷茫之中慢慢的就找清楚自己的方向，而且呢能够坚定不移的去排除一些不好的甚至是说迷惑他们的选项。 迷惑他们的选项哎，刚才说的很好啊，就如果说浅层目标你已经达到了，比如说很多人说我哎，我开年或者开年之前我就已经拿到了一个 offer， 嗯，这个就是我目标，我实现了，所以这个年过得很开心，然后过年之后啊兴冲冲去上班，然后可能会上一阵儿就会觉得那又怎样啊，就是哦原来就是这样啊，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样子，你会很快的就进入到一个茫然期，因为你会发现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这个工作因为任何工作它的流程或者怎么样你都可以用短时间内去适应它。而且刚才西先描述的这个浅层目标和深层目标，大家回想一下，其实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都有这个过程。 对， 那就啊，你的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啊，这个浅层目标非常明确，我要考上某某大学或者某一类的大学。但好了，你终于进入到211985之后呢，就很多人就会迷茫，所以迷茫导致他会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大一大二疯玩，天天打游戏啊，挂科，疯狂挂科，有一些男生会是这样子。然后等到大三大四你醒悟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时间有点来不及了，但真的目标明晰的人，他会觉得我进入到这个大学我可能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规划啊，从大一就开始， 对， 没有懈怠啊。那各位同学们，你们新的工作也像进入到一所大学里面一样了，你又从大一开始啊在学，但是大一的状态决定了你大四毕业会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啊。你现在刚刚进入到这个公司，或者是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啊跳槽之后的一个工作环境，也决定了可能你下一步的工作的状态和下一次跳槽的一个高度。那制定这个深度目标的，刚才说了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可以来推荐给我们。 对，首先我先分享一下啊，我在去年的时候，不管是写书也好，还是说我自己的公司再去操作的时候也好，会接触到很多的读者。那我分享一些这些读者，我觉得他们很优秀的关于制定目标的一个方法。在接下来呢，可能在我们节目的下半场，我会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去做一个系统的深度的目标。 嗯 啊，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哈，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什么，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去学习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很多人他会这样想，说我先到达这个位置，然后我再开始努力。比如说我们在金三银四的跳槽季，或者说很多人他会在年初的时候面临我要换工作，我明年的这个业务要有所调整，那这个时候他们想象的这个过程往往都是说我先到这个位置上，我先进入到这样的公司，然后我就开始在努力嘛，或者说我先就这样转型，然后我再开始进一步的学习。但是其实这样的思维往往是错误的，它会让我们浪费大量的时间在为什么我们进入不了目标的企业，为什么我们从事不了目标的职位，这样的这种焦虑里面产生内耗。所以说其实正确的一个你制定目标也好，你去实现你的规划也好的一个心态是，你想要实现什么，你必须在实现之前付出时间学习什么。比如说一个人他给自己今年的规划，他做了说我今年年后三月份我要跳槽到一个非常好的公司里面去，那这个时候我要给我自己制定的一个规划就是，我提前我要去了解这家公司，我要了解他在做的业务，我甚至要在我还没有进入到这家公司之前，我就要先学习他的业务。所以你想要实现什么，你必须付出时间去学习什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目标呢可能做很多，比如说很多人这一年啊可能会做大概七八十个目标，甚至有的人呢会说五六十个目标哈，就是一写呢这个清单会写出好几十个来。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年给自己今年定一个主题，核心就实现这一个目标。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拿我个人的发展进程来讲，我在2014年的时候，那我只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找工作啊。在这2014年的时候，我可能也在自己在企业里工作，也经历了工作，但是我的核心的目标就是我不管上班也好下班也好啊，我都会在思考说这个行业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努力的去了解这个互联网行业读书领域的知识，会努力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啊，是这个公司是这样分工的，它的这个职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2014年的核心的一年啊就是找工作啊，通过这一年我把所有找工作也好做选择也好的这个方法摸透啊，这一年就过去了。再接下来2015年的时候，那就 就是学习营销知识，你已经确定了你要去做什么，那你接下来就要在这个领域里深耕，你就要去学习你的营销知识。可能你这一年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核心还是为了去学习这个知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很多人一定要不能没有思考的去活着，那一定要每一年给自己定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你的核心的目标，也就是说你一年其实实现这一个目标就可以了啊。那这样的话呢，你每一年都能看到你自己的进步。如果说我什么也不思考哈，每一年我就定一堆啊很多细致的目标，你会因为这个目标的量过大而对自己产生放弃，产生逃避，因为人都是很讨厌繁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提供第二个方法，也就是说每一年你就定一个最核心的目标，比如说这个目标是我要变得高级起来，这个目标是我要实现多少多少薪资的这个涨幅啊，定一个这种最核心的目标，然后呢去实现它，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哇，我就建议很多人在自己啊一个当你去制定目标也好，制定规划也好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能够这个规划它是一个有明确的实现的标准的。比如说我们在制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今年啊要涨5000块钱，或者说我今年要实现我收入的2倍的增长啊，但是这些目标呢，它是看上去就是一个不是很具体的目标啊，因为首先具体的你要知道你第一你涨幅多少，第二你怎么涨幅。比如说很多人说我现在想一个月赚5万啊，那接下来这个目标它就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目标，你应该想说我这一个月我怎么样能赚5万，那在 我在哪儿挣到这5万。 对你在企业里面肯定是很难去赚到这个数目的，那你要想说我这个月我的钱要怎么分配，我要买什么样的理财的产品，我要通过什么什么样的渠道手段来实现这5万。那你的核心的目标就是如果是财富目标的话，你一年做好这样的规划的话，就每一年每个月的这种规划的话，你其实就已经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进步的了，不断的能够获得到充实感，获得到知识的满足感啊。所以说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列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列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且你要列定好它的一个具体的步骤。那如果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实现的步骤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用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条品质，你要实现什么，你必须要付出时间去学习什么。你想实现赚钱的目标，那你必须要付出时间去研究赚到了你目标的这个些财富的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啊？比如说你想跳槽到一个好的公司，那你要去研究的是已经在这个公司里工作的人，他们有哪些好的品质，掌握了哪些技能。所以你想要实现什么，就要付出时间去规划什么， 学习。 对、 嗯、 然后呢，这个以上三条呢，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从去年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法吧，一些读者给我的反馈也好，还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也好，比较重要的一些职业层面上的目标设定的方法。其中还有一个目标呢，就是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设定了目标之后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个目标是个阶段性质的，可能比如说我这个3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目标，说那我要去进入到一个核心的企业里面去，或者说我3月份有一个目标是我准备这一个月我好好的就是去看一看书，增加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能力啊，思维眼界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习惯，实现目标的习惯，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目标变成一个持续行动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行动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培养我们自身的这种习惯啊。刚才我们说制定一个目标它要非常的具体嘛，你怎么样去实现它，那落实到你每个月要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很多人去做一整天的规划，因为一整天的规划人们就容易陷入到这种规划之中缺少灵活性， 规划打卡中。 对对对， 嗯， 这样的话你很想思考点什么，但是你又觉得哎呀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啊，这样的情况呢，你第一不是很有利于你真正的在你的工作里去学习。还有很多人是压根儿不做每天的规划的啊，就是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做的是月度规划，也就是说这一年的目标是什么，那到这一个月的目标我是什么啊，然后你每一天可以调整的灵活一点，可能这一天就实现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不要一天做20多件事30多件事这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在你的工作里面去思考。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的第四点的心态，也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在持续行动的这个过程里面，首先是以年为单位，其次你做的目标应该是月度目标，而不要局限于说我每天每个时间段要去做什么。 又回归到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我就跟齐先吐槽过，我曾经在朋友圈里边看到啊，也有老师反馈他的学生啊，当然他的反馈是觉得说那个学生做得很好，但是我看完那个以后，我确实不去评价这个的，因为他每一天的规划，那个学生就是从早上啊早起背了10个单词啊，打一个勾啊，觉得自己今天好重要。请问你不打这个勾勾，你就不背这10个单词了吗？你怎么不把刷牙也写上去，对吧？你怎么不说你今天喝了一杯咖啡你也写上去？就这个太细琐的事情，好像是为了打这个勾，满足自己打勾的这个心态，仅此而已。就是刚才齐先说的，哦，我今天做了20件事，我好了不起。但你有没有想过，这20件事其实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实现你的核心目标，这20件事都没有发生作用。然后因为这20件事填充了你全天的这个思维。 对 啊，你没有时间去想啊，我的核心目标到底是什么？ 而且你的目标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挑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去做。可能你一天中工作中其实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你要做一天，而且可能你做一天之后还没有结果。 嗯 啊，那就是人们不想面对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我这一天就浪费掉了，所以我就需要很多琐事去填充它， 很多个勾勾完成了，就觉得好像今天才过得物有所值啊，这种感觉。好，嗯，还有朋友说，听完七星老师说的月入50000啊，实现小目标。年后跳槽吧，这个啊，金三银四，这个跳槽的旺季，包括招工的这样一个旺季，是适合很多人去找新的工作。但是刚才齐先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找一个新的工作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下一步要跳到哪里去，跳到那儿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的目标，你的深度目标定好了再跳好吗？不然的话，跳过去又会陷入到说，哦，不过如此嘛，然后可能你就工作一段时间就没有那个兴致了啊。嗯，工作一段时间就没有兴致的朋友呢，还有这一位说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大学毕业了就到了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公司去工作，刚开始呢就特别努力，然后就爬到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但是感觉现在就是每天混日子没意思，不知道怎么再去沉淀一下自己，好像感觉换了别的更大的公司呢又怕自己能力不足，所以他想问的是，怎么样可以在现在的公司已经达到一个期待的位置的情况下，更多的去沉淀自己，感觉现在没有目标了。嗯，这个问题好像也很实际啊。我们下半段请齐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嗯，还有朋友说，哎呀，我都上班5天啦，心情还是在过年。对呀，心情，我现在心情也是在过年。还有人说，对对对对对，那个听众说的很好，没有过15就是年，祝夏夏晚年幸福。你这话我怎么理解呢？你这一语多关的啊。好了，听一段广告吧，在整点报时之后，乐享生活继续的请职场专栏作家齐先老师跟我们分享年后的职场规划，稍后见喽。 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0000，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哎，你看过年这朋友圈全晒吃的， 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你也晒起来。 过完年准备装修，哎，这个年空前节俭。 你别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找人替你扛啊，比如非常靠谱的全包员。 啥全包？ 999元每平米，装修家具灯具窗帘一口价，全包员还送电器呢。 嗯，听着不错，真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 80平米80000，一线环保建材，全屋实木家具，赠送电器礼包，设计费不收，还有各种减免。哎呀，让我换口气儿 啊！这么划算，不赔本吗？会有谁呢？ 春节恰逢全包圆店庆，听说比这还实惠呢。你不信，打400-606-8866自己问呢。400-606-8866，赶紧的，这占便宜的名额可真心不多。 春节逢店庆，狂欢开启中，家装全包圆，省到你高兴。 详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我们乐享生活年后的第一期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来到的依然是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空间。哎呀，我们要好好的在书房里研究研究啊，这个2018年给自己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规划呢？还有啊，怎么样制定一个深度的目标，并且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它？今天我们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老师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再次的欢迎七千。 大家好，我是七千，我又回来了。 对，感觉好像你刚才出去了一趟一样，下楼是买了个早点还是怎么着？对，其实现在挺好的，我们这个半点的就是报时之后呢，我们就马上会进入到节目，所以大家也可以很准时的回来。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咨询七千老师关于说，哎，制定深度目标，怎么去实现我2018年的目标，这个方面有一些操作性方面层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来问到他。微博我们已经发出了直播帖，记住了，我们的互动和提问的渠道只有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就是他已经在现有的公司做到了一个他期待的位置，然后呢又怕去到新公司自己能力不足啊，每天觉得现在有点茫然。他说找不到核心目标怎么办呢？好，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实现了目标之后，就会觉得，哎，我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啊？感觉会比之前没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更加茫然。但是呢，这位读者呢，他其实犯了一个错误。首先，我先说一下他思维的方式的问题。在解决了他思维方式问题之后呢，我会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如何能够正确的去做一个深度的目标。上半场我们说的更多的呢，是在制定目标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必备的几种思维模式。那刚才的这位读者呢，比如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他觉得我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达到了我的预期的这个目标了，我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如果再去换到另一家公司的话，我能力可能不足。那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往往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我的能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我才 才能够进入到一个环境里面去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人们对自己的认知往往都是过低的，所以他会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为这个目标都没有准备好啊。如果你想换工作的时候，你一直纠结在自己的能力层面上的话，那可能你换工作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难了，可能要拖个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嗯， 对。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能力是在环境里培养起来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先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你才能够培养起与之对应的能力。但是说你如果不去进入到这样的环境里，你说我就在我的岗位上先培养着，培养好之后呢我再过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第一个以当下的这种心态，当下这种职业状态来讲，第一它不利于你在真的岗位上去积累啊。第二个呢，就是你会一直抱有这种自卑啊迷茫的心态，不利于你去做一些选择和决定。所以说如果你要想要真正的提升，想要去换一个环境的话，你不要局限于说能力的问题，那你首先要付出时间去学习，你要知道啊对方的这个目标公司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他的具体的指标是什么，而不要想说哎我是不是能力不足啊，我是不是很自卑啊。所以啊不要在这种自我的否定里面去丧失掉客观的事实。所以说呢，这个点我跟大家重复一下，第一点，也就是说能力一定是在环境里培养起来的，你要是想具备这个岗位他首先要有的这个能力，你一定要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那你如何能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呢？就是你在融入他之前，你要先去知道已经做成的这个岗位的人他具备哪些技能，具备哪一些条件啊，去明确这种具体的指标，然后再对自己去下判断。也就是说你在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要跳出自我来决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呢，就是很多人他的改变第一步一定是比过去更差的啊，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嗯，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改变自己啊，那我会不会啊越来越好是吧，他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你踏出改变的第一步一定是比过去更差的。这个是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就像我们吃一种糖啊，最开始特别特别酸，但它后面一定是变甜的。那知道改变自己成功的人，他知道哦，后来的话我一定会越来越甜，所以我会坚持走下去。但是不知道的人，就是尝了一口这个糖之后就觉得啊，这个糖好酸啊，就吐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改变自己的正确的趋势和流程，就是当你踏出改变的时候，踏出改变第一步的时候，你一定是比过去更差的。但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之中，你会慢慢变好。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啊，他最开始可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面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那在这个时候他踏出改变第一步，他说我要转型，我要去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岗位上去工作，他进去之后他会发现他自己都不如刚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强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是不是这工作不适合我呀。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他没有意识到你做出改变第一步一定会是比原来更差的。但是长久发展下去，你就会发现你还是越来越好的。首先你会吸收新的知识，其次的话你会发现你跟这个行业最开始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相比，你比他有更多不同的视角，很可能说你比他的思维模式都更加成熟。所以这个是跟这位读者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意识到所有的改变第一步都是很差的，会比原来差很多，但是你坚持在这条道上去走，那你就会可以得到你预期的东西。所以人生它不应该是一个职业也好，生活也好，它不应该是一个说我到这个顶之后我就害怕我下来了，它一定是下去一点再往上走更高，然后再下去一点然后再往上走更高， 它一定是一个曲线啊，它会一定是会有一点点回落那个感觉的，它然后之后再去。 对，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上半场说了很多关于思维方式的问题，接下来我就要说如何去做这个岗位的这个制定我们新年目标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首先、 啊、要讲干货了、啊、在讲干货之前呢，提醒大家刚才啊这个没有听得特别明白，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具体的针对刚才七仙前面讲到的一些啊概念性的问题啊，你说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懂的，没有关系，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跟我们深度的来探讨一下，提出你的很现实的很个人化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节目参与的方式啊，互动的方式只有在微博上面，大家不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发信息了。只有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而且刚才期间有一点我要给大家再重复解释一下，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就这个糖的事儿啊。 对， 就针对北京户口的北漂，你提出这个问题，他已经有想要去到下一个更好的公司的这个愿望了，而且说明他对于他自己是有一个更高的期待的，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此打住了，这个很好。 啊，你有继续往上去攀登的这个决心，那你就要相信说刚才西仙告诉你的这样一个规律。其实我想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现在我都不忍心再去回听我15年头大概一两个月做的节目，因为我刚刚从一个播新闻的岗位来到一个做节目的岗位，我当然知道这个岗位会让我拥有更多的能力啊，但是因为你确实刚刚进入也没有那么熟练，会大概会有一个适应期，这个适应期你会觉得你活得好像确实不如之前了，对吧？你的效率也没有之前高，你得到的认可也没有之前多，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有那么的擅长，但没有关系啊，难道你不相信自己吗？对不对啊？你慢慢的通过，有的人可能会长一点，有的人可能会很短的时间，适应了之后好了啊，这个小的回落已经结束了，咔，你就会迎来一个长线上扬啊，接下来长线上扬期。还有人说想听一下我的2018年的目标，待会儿就来说给你听。我跟你说，我是个超有目标的人，我每一年的目标都实现了。想不想听？想听就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好，接下来西仙要说一说这个干货的内容啊。说了，我们要制定目标，要怎么样怎么样，但具体怎么操作？ 对，我们制定目标其实是有一系列的方式和方法的。如果你不了解这样的方式和方法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做一个很肤浅的目标，或者说实现了也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目标。那第一步，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啊，你不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仔细去描述一个场景，也就是说这一年结束之后我想变成什么样子呢啊，或者说我未来5年我想变成什么样子，你要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呢一定是情景化的啊。这一点呢在我们非常有名气的一本书里叫秘密，也就是说去讲吸引力法则的这本书里也有讲过，那一个人最初的目标一定是他的愿景，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想换到一个好的工作的时候，那你首先要去想说我自己啊，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那这件事情已经足够吸引我了。为什么让大家去做愿景呢？因为愿景呢会让你啊先提前想到说我胜利了之后我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我要为这件事情去付出努力，因为这个果实实在太吸引我了。所以说我们制定目标的第一步啊，是要先去把你的愿景写下来。愿景是一个情景化的东西，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啊。那在这个里面呢啊，有一点需要记，就是大家记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描述愿景的时候不要写条条框框，比如说我这一年我每天要健身，我这一年我每天要读多少本书，我这一年每一天我都要怎么怎么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这种条条框框就是我所说的，就是大家会缺少灵活度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你的愿景它一定是一个场面啊，它没有具体的说我每一天要做什么这个东西。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写太多感受，比如说你去描述你愿景的时候，你就说哎，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人喜欢我呀，有很多人认可我呀，那这些呢都属于个人的感受。你沉迷在个人的感受里呢，你就会变得啊幻想，比趋近于幻想。你要知道愿景其实它不是幻想，愿景是你非常渴望出现在你人生里的一个画面。你首先要确定好你这一年你年终的时候的愿景是什么，或者说你5年你年终的愿景是什么。第一步是写一个有画面感的愿景，不用写太多，写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正确的去写一个你的目标。那跟大家推荐一种方法叫平衡人生的九宫格。很多人会想说你刚才说一年就制定一个目标，突然弄出一个九宫格， 就是一变九啊，这干嘛呢？ 对，九宫格呢，包括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个是学习成长。啊，第一年这一年你有什么学习成长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就是体验突破啊，第三个是休闲娱乐，第四个呢是工作的事业啊，第五个是你的家庭生活，第六个呢是你的身体健康，第七个是你的财务管理，第八个是你的人际社群啊。我先说说为什么只有这八个哈，明明是九宫格但只有这八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习成长，我们每一年呢一定要给自己列定一个学习成长的目标。为什么说我不能这一年就只列这一个目标呢？因为你会发现学习成长的过程之中有很多时候是不挣钱的啊。如果你参与到了很多这个赚钱的商业因素在学习成长之中的话，你会发现啊，你这个 学习也学不好，钱也赚不好。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成长这件事儿啊，它是你这一年不断的给自己提升知识储备的过程。所以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学习成长，你不需要制定一个特别夸张的计划。我有一次看到我的一个读者，他制定说我今年一年读100本书，我说以你现在的行动力肯定是达不到读100本书了。我说你不如他当时制定了好多，比如说一年读100本书，比如说一年跟200个人详谈，比如说我这一年我要做多少多少事情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的学习成长的目标最好就列一个，那这一年你核心你要去做什么就列一个就可以了。所以说很多目标呢，当下这个社会比较浮躁啊，建议大家就是说每一个这个项目里就写一个目标。比如说学习成长，我今年我就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读100本可能跟品牌公关相关的书籍啊，我要掌握这个品牌公关基本的知识等等。所以这个是第一点跟大家讲的，一个领域里面就列一个目标啊。第二个呢就是体验突破，很多人不明白说我为什么做这个目标的时候还要有一个体验突破的过程。因为每一年如果你都重复上一年的目标，在这个上面加一点点的话，你会发现你又被这个东西限制住了啊。这个生活就是慢慢的，你一个东西熟练之后它就僵化啊， 哎，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嘛，我达到了一个我预期的位置之后，你每天的工作感觉就是在重复了。 对，所以你还是要有一定体验突破的，那突破的东西就因你个人而定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休闲娱乐，很多人是没有年度的娱乐项目的啊，可能每一天都在娱乐，所以没有年度的娱乐项目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年度的娱乐项目，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一辈子没有出过国啊，那这个我觉得很遗憾了。所以你可以在你这个休闲娱乐上面，给自己制定一些更多的可能跟外界环境相连接的这么一些项目。再接下来呢就是工作事业啊，这个肯定是很多人在北京这个城市很多人都会去制定的了啊。工作事业，家庭生活啊，家庭生活，然后呢是身体健康，很多人都缺少身体健康的这个目标的设定。其实身体健康呢，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设定目标，比如说你这一年体脂含量啊下降到多少啊，你这一年的这个体重下降到多少等等。还有就是财务规划啊和人际社群啊，这八个呢其实是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要列的8个年度的核心的目标。在接下来为什么还是差一个呢？就是这一年的关键词，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比如说我这一年我就专门研究，我就研究找工作这项技能，我这一年我就研究营销的技能，我这一年我就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技能，那我就把这一年的关键词定成这个。我这8个目标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服务，其实到最后我还是只实现了这一个目标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平衡人生的9宫格，最重要的是给你这一年设定一个关键词啊。然后呢接下来我说说，很多人说了，我知道了要设置这个8个目标，我知道了要设定一个全年的关键词，但是这8个目标怎么设定啊？这个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 SMART 原则啊。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有多多少少提到过。第一个就是你的目标一定是具体的，比如说我要换工作的话，我要找一份好的工作，那这不是一个好的目标，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好的工作衡量标准是什么， 它不具象。 对，比如说我要换一个好的工作，我要换到北京文艺广播啊，我要换到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位置上啊，那这个它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工作的愿景。 这只是一个比喻啊， 对， 不是让你们把目标都定在这儿，我明年干嘛去？ 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目标一定非常具体啊，它是具体到你没有办法再拆解了啊。比如说财务的话，如果你的目标就是我这一年啊，我要赚50万。啊，那这样的目标呢，它就不是一个很合适的目标，因为它不具体。你要说我这一年我要通过什么什么理财，通过什么什么样的工作，通过什么什么样的外快，我最后赚到50万，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非常具体的目标。所以一个具体的目标呢，它就需要一个事情，也就是说，第一，它没有办法再拆分了；第二啊，就是它里面包含一定的实现的步骤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实现的，就是你的这个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SMART 原则里面这个 M 就代表着说你可实现的。那 还有一个就是可衡量的、 嗯、 这个可衡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怎么样算是实现了我这个目标了。什么意思，比如说举个例子是说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对吧，那我对这个工作有一定的标准嘛，那我怎么样算是实现这目标，也就是说满足了我这几个标准我就算实现了啊。可能是你的薪资标准，可能是岗位标准、技能标准等等。所以说它 SMART 原则里面前三个哈，一个是非常具体的，第二个就是可衡量的啊，知道怎么才算实现，第三个就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你当下的这个， 我刚才也想说 环境 可以实现这件事儿很重要啊。 对，就你当下的这个环境、精力、资源，它是可以满足你的这个目标的话， 嗯， 那这个是很重要。很多人他 不能定一个遥遥无期的， 对，他定这个目标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嗯、比如说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想努力啊，给我来1000万，那这个是不可能的。或者是 你现在可能年薪大概在30到40万这样，你说今年我就要年薪1000，这也不现实， 对 吧？嗯， 对，所以你的目标一定是可实现的。接下来呢，就是你的目标是真的符合你自己的需求的。因为在北京这个城市，在很多的城市里，人们制定的目标其实都是跟自己心意相违背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做公司，他说我的目标其实是想做这项业务，但是到最后呢，因为这项业务不赚钱，那我无奈我就要去做其他的业务。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诶，他偏离了他自己的初衷，他其实更多的应该想的是我如何能够把这项业务做得挣钱，而不是说感觉怎么样都赚不了钱，所以我就换一个其他的业务。或者很多人他在制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都是偏离自己的，比如说他想要去到这家企业工作，但是自己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没有很多可能条条框框的这种条件吧，最后他选择说，哎，那还是算了，我再去另一家啊，我再去另一家，可能距他自己的愿景又相差很大。所以这个目标的制定一定是符合你本心的，而跟这种客观条件没有说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客观条件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啊去调整它，所以你的目标一定是符合你本心的。你想去旅游行业工作，那你就不要因为我自己只是一个客服，所以我最后未来还是去选择做一个客服吧。对，所以目标是符合你本心的。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时间限制啊，你制定的这个目标你必须要说、 必须要说是今年要实现的， 对， 还是说我2年之内要实现的这个目标。好啊，那我们这个节目瞬间进入到倒数了。有朋友说听后感就是2018年看见最好的一期节目，超赞，加油。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啊。第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这么多干货啊，大家可能需要听听回放再去梳理一下九宫格的事情。好啦，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真的是干货满满的一期节目。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见喽。 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